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冯志正。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咁啊，千呼万唤啦、啊！香港嘅特区政府终于宣布咧，就会派包机分批接走喺武汉同埋湖北省嘅香港人。咁啊，当然咧就唔能够一次过，咁就有啲譬如话孕妇或者病患咧就会优先。咁啊，呢件撤走香港人嘅呼吁咧，我谂我哋光明顶都已经讲咗两个礼拜噶啦。咁啊，唔好理啦吓、啊，我哋都要赞下嘅，系嘛？唔好成日话我哋批评阿陶生系咪啊？吓， 我都要呼吁。 咁啊，都系一件好事嚟嘅，因为咧好多已经断药啦，甚至啲细啲 B B 啊，啲奶粉啊，亦都供应唔充足，真系需要咧，即系及时咧就呢个撤侨噶啦啊！我用撤侨嘅字眼，因为而家佢个包机嘅行动咧，等同咩咧？等同日本啦、美国啦呢啲咁嘅国家嘅撤侨行动。咁啊，冯志正头先你提出一个好好嘅问题啊！咁上海同广州可唔可以撤呢？ 係囉，即係點解我哋一个中国三种国民嘅，如果你話台湾2月4号就已经包机送返嚟返去啦，香港呢就24号即係今日呢就宣布有包机，但係明明好中心嘅北京人，好多相对富有嘅上海人都係国内同胞啊，點解佢哋就要留喺呢、這个即係湖北呢？其实我呢个就比较关心一啲我喺北京嘅朋友嘅啫。即系一个中国三种国民好似唔系好 work 喎。 咁啊，会唔会即系之后嗰啲微信、微博啊，又会即系突然间有一扎就玻璃心，又话即系香港人做乜啊？之前你哋吓成日喺度搞事示威啊，应该咧就唔俾你哋走噶嘛？点解啊？而家你哋可以走咧啊？陶生会唔会咧？ 唉，我谂而家我暂时就睇唔到。我谂而家嗰啲玻璃心、嗰啲粉红咧，都已经呼天抢地，冇乜时间啊，走去咧自己踩自己啦。因为个疫情咧系一路不断系深化，系嘛？我谂嗰啲小粉红、玻璃心咧就逐渐系针对呢个外国噶啦。例如呢个华盛顿邮报嗰个叫东亚病夫啊，呢个标题嘅事件啦，系嘛？因为而家咧呢个武肺咧。我哋睇睇咧，而家进入一个深化阶段，意大利突然间几百宗，南韩咧又几百宗， 系嘛？ 喂，如果意大利几百宗咧，大镬啦，因为嗰度叫做欧盟，佢唔会局限喺意大利嘅，好快就会去德国、希腊啊，呢、這个葡萄牙、西班牙，哇！嗰阵时成个欧洲咧就花晒，喂，呢、這个都几大镬。 另外一个， 反而咧美。 是啊，另外一个就是中东地区。 反而美国呢就是是啊伊朗呢就莫名其妙呢都有几十单喎。 是啊。 啊 阿富汗都有啊。 同埋死人啊。死人死得好多喎、啊。喂点解呢吓、喂這些呢啲呢咁样呢就会即係令到呢个武肺危机进入一个新嘅阶段。啊嗱呢、這个呢而家全世界呢一定要声讨一个叫世卫组织总干事叫谭德塞，你哋叫谭德塞啊，系嘛？吓，而家咧呢啲人命咧，呢啲人命咧死晒咧，系应该揾呢个埃塞俄比亚非洲佬负责，因为佢不断讲大话。开头，系嘛？這個、呢个咧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好似皇帝咁拜。猛话咧呢、這个瘟疫咧系对世界冇威胁。大赞咧，中国咧喺呢个抗疫咧系好有效率。 系 啊，嗱呢啲咧就已经咧睇到世卫组织咧已经中咗病毒啊。你睇呢个病毒系好犀利，系嘛？ 嗱，仲有一点， 你头先讲嗰种咧，系啊，你头先讲嗰种咧，又乜嘢都政治化，乜嘢都将中国主权放喺前边，中国大晒，中国大晒，中国大晒咧，呢种系一种思想病毒。呢、这个谭德塞咧就已经系啦。 嗱，就算啊，我唔数佢话，即系佢好呢、这个即系赞中国嗰啲啦。佢世卫咧提倡嗰个咧，即系唔好实行一啲咧有歧视性嘅封关措施。咁啊，即系行动啦，佢冇讲明封关啦，即系会造成歧视。喺远喺上个月底嘅时候咧，当中国嘅数字已经飙升去到成过万嘅时候咧，世卫依然咧。 係講呢啲叫做大愛包容唔好歧視嘅呢啲咁嘅說話，間接係造成呢呢種病毒喺全球咧散布， 係尤其是最嚴重影響嗰啲咧，就是、一啲不嬲都係即都係東亞地區，但係好聽國際社會話，例如即係新加坡啦、日本啦呢啲，咪嗱你話唔封關啊嘛，咁我咪真係唔封咯。都知道就係喺中國境外最大嗰兩個東亞地區，一個就係日本，一個就係即係新加坡咧，都受到嚴重傷害。咁如果另一個咧，就根本上就自己冇乜國內資源，係真係睇緊國際頭嗰個咧，就係伊朗。伊朗今次中招嗰個聖城咧，其實係一个叫父母的圣城，是一个全伊斯兰地区第二大的圣城。咁如果万一一旦中了招的时候，我哋知道死亡的个案有12个啦，你自己除返条数啊，即係我哋死亡率如果2%的话呢，咁其实佢染病的人数呢是非常。 同埋你留意返呢，如果你睇过啲新闻影片，你都知道佢哋即係去清真寺即係做礼拜嗰啲即係好密集噶嘛啲人，同埋咧亦都好近距離，人數人數好多，有啲係好似我一日都五次啊，咁啊，即係我諗要佢哋唔去呢啲公眾集會或者係取消係冇可能嘅，因為佢哋嘅宗教生活係同佢哋嘅日常係分唔開， 有可能啊，除非就有個好大嘅 mandate， 例如世衛組織同你講或者物。嗰、那個疫情真係好嚴重啦，不如我哋真係停一停下我哋嘅禮拜六聚會啊！咁你伊朗政府先至有理由同你講停一停啊嘛？喂，而家唔係喎，而家冇講嘢咁點？ 所以譚德塞啊，阿陶生話嘅，我要負好大嘅責任，因為佢嘅一言一行咧，都會影響咗一啲即係比較啊信奉權威嘅國家或者地區咧，係會相信嘅。而家嗱，好明顯新加坡係中咗招啊，日本都中咗招噶啦，因為信佢。啊，咁啊，但系当然啦，我要赞一赞阿林郑月娥，佢系今次日系唔理世卫呢个谭德塞嘅提议，佢果断地封关，封咩咧？封南韩。啊，听日开始就唔俾非香港人咧嘅旅客咧，即系南韩地区嘅旅客咧，就嚟香港，而去过大邱同埋嗰个北咩道唔记得咗。啊。那個道呢，即係個類似一個州咁樣呢，就嘅人呢就要14日隔離。嗱，唔知點解喎，我哋光明頂又成日都有記性，1月31號阿馮志正你複述啦下，林鄭月娥對於記者提問點解武漢同埋湖北省爆發肺炎之後佢唔封關。佢嘅理由系咩？ 林鄭嘅講法咧就話咧，其實咧唔好用封關呢啲字眼，又或者用呢啲情況。總之咧，佢話世衛咧就勸咧就唔好助長歧視性嘅措施，阻內地人喺香港咧就會有呢啲衝突。 咁佢今日做咩啊？ 咁啊，特登歧視韓國咯。 即係而家我哋歧視南韓人就得。 同埋講緊1月31號嘅時候咧，講緊喺中國係有成萬幾單嘅確診，其實係多過韓國好多嘅，833單就已經歧視啦。 所以你话咧呢个咧系我哋光明顶长期声讨左交，嗱你而家知啦，吓西方嘅左交，第三世界咧吓嗰种左交，所谓嗰啲反歧视啦，你哋而家我而家以身试法，我而家陶杰咧就俾商台你哋两个歧视紧，系嘛？ 冇啊！ 你唔俾我，你哋继续唔俾我咧，系到现场一定要咧系喺屋企咧系用呢、這个WhatsApp， 是不是 冇。 是不是一个歧视性措施是不是而且我冇得开声是由你揸车阿鲍伟聪揸车。咁而家我嘅身为光明顶大师兄嘅自尊呢系受到玻璃式嘅粉碎。咁我条气系咪好唔顺 你搵阿谭德塞去投诉囉。系咪先 所以我哋不嬲都鼓吹或者唔好话鼓吹呀叫容忍歧视。一个生活上必要的歧视一定要存在。这些就是呢几十二十年来西方的白左讲埋一些好高傲远的名词什么大爱包容啊现在欧洲有人呢就来啊是不是我不是听过我如果我没过记住好像意大利某个城市呢好像是就快呢是要举行一个叫街头拥抱中国人民共和国。这些后面一看就知道 是有某股 政治勢力。不是，我看新聞就意大利有間華人的理髮店被人掃牆、哦、 可能是因為掃了牆之後就要再用了一下呢， 那這樣就好一點，那我令人，那我聽到反而欣慰少少。嗱，這個兩大極端，如果你說一個意大利的一個中國餐館被人掃牆，還是另一方面意大利有人掀起擁抱中國人運動呢，我會寧願是掃牆，因為只有掃牆是才要果採取果斷有力措施，是來到有力截止這個病毒去蔓延。當然有些人是成為犧牲品，沒辦法了，委屈一點，即是現在你現在 全世界開始呢，在英國在这个欧洲很多城市见到中国人远远弹开，这个亦都是我们光明顶长年啊长期呢是英明咁预告过的，是不 是不啱喎、啊、豪生你这些好法西斯喎、啊、你想想无论外国的一些即譬如加拿大等等，新加坡都说我们虽然是对武汉有肺炎呢是要关注，但是这样我们不应该歧视中国人的、啊、不是个个中国人都有病、啊。 问题是怎样叫歧视，当然不是见到你见叫你见到戴口罩的貌似、蒙古裔人的人就去打他啦。但是呢你见他行埋嚟然后退避三舍搵路行呢是冇得投诉的。 嗯。 啊、即是而家在这个美国在欧洲在外国在日本、啊、如果一个见到是中国人怀疑他行埋嚟然后你远远弹开或者搵个口揞住搵只手揞住个口咁行开，呢种行为係天公地道，不构成歧视。 当然、啊、 如果你觉得自卑，你就喺呢啲场合，你如果你觉得自卑喺呢啲时候，你自己磨练下。所以呢个叫两股病毒啊，当然一股就係呢个叫中国武汉病毒。第二股就係呢个叫白左啊嘅呢个大爱包容嘅政治正确病毒交叉感染、 嗯、 就会令到武肺呢是会更加严重的，是不是？ 当然啦，因为成日讨论歧视呢很容易骑上道德高地的。譬如说即是说外国人啊或者是一些即是歧视中国人啊，譬如食野味、嗯、或者他们的生活习惯不卫生，那你就觉得是歧视中国人啦。那但是往往做我们逻辑去将它调转，往往是因为有些人而嗰啲人係食野味同埋佢嘅生活習慣唔健康唔卫生，所以先至会歧视呢啲人，而嗰啲人恰巧係中国人。 冇错。 啊呢个逻辑嚟嘅。嗱啲、啊、人往往就话喂你做乜歧视呢啲黄皮肤啊，或者係佢哋嘅生活習慣啊，佢哋有自己嘅文化，唔係因为黄皮肤而歧视，係因为你做咗呢啲嘢先至会歧视你。 啊 呢样嘢呢我諗真係要搞清楚个先后次序。 嗯， 长年累月，歧视的危机呢将会在香港深化。例如你3月16号你的特区政府是不是想着复课，是不是 3月15号好像说。 16号 16号复课，是不是 17 号。复课就大镬了，大镬了，是不是？这个大约是3个星期之后，是不是、嗯嗯、你觉得3个星期之后疫情是不是会受到控制呢？ 梗系唔乐观啦、啊，我觉得服唔到噶，好危险噶。 唔系、啊，今日 一间学校， 今日一间学校 如果3月17号一班里边有一个学生，佢系突然间咳咗两声，但其实系流行性感冒一般嘅。 嗯， 一咳两声，成个课室轰动，然后个个啤实佢，教师咧面色大变，即刻停止授课。跟住呢不敬而走，嗰啲学生同学仔就话某某陈小文今日咳咗两声啊，即刻喺个群组度传遍全校。咁嗰阵时系咪要即刻呢系报上去卫生署，定系呢学校即刻嗱嗱声捉佢出去探热、 嗯、 探完热发现咦原来真系 37.6 度。咁嗰阵时点、 嗯、 全个呢个消息全校即刻知。咁你嗰阵时系要全班隔离啊，即刻隔離喎，而家未知話，因為你要叫衛生署嗰度要驗喎，但係為未雨綢繆，都係隔離咗先啦。喂，一個學生仔，只要嗰陣時咳兩聲啫，即刻可以打沉你全間學校個復課計劃。嗱，你話係咪？不過其實驗出冇嘢喎，原來佢係一般流行性感冒啫。 咁你已經全日冇咗喇喎，你知唔知啊？ 嗯。 跟住下面嗰啲體育堂啊，呢個歷史啊，咩嘢全日冇咗。杯弓蛇影喺恐慌之下，係冇辦法聚精會神上堂嘅。 好，我哋廣告。 所以受路點呢？ 廣告後返嚟，我哋繼續。雖然呢，我哋光明頂呢對復課就唔係好樂觀 ,3 月17號。啊，但係我聽見好多家長甚至老師呢都好希望復課喎。啊，點解呢？我諗馮智正你係最明白㗎啦。因為呢近呢兩個禮拜呢，啲學校推行呢啲網上學習 e-learning, 動用嗰啲 Zoom 啊，咩 Google Classroom 啊嗰啲咁嘅軟件呢，就嘩真係我諗係令到好多嘅屋企呢亂成一團啊。咁啊，點解啊？馮智正，不如你現身說法啦。 最簡單就係你自己一個老師都叫做有啲即係收入，有間房可以做下 YouTuber 啊。你試下一個學生喺屋企啊，即係你要上堂嘅時候咧，其實最辛苦咧就係你爸爸媽媽又喺度啦，跟住個媽會行入嚟話仔要飲湯啦，跟住可能係幾兄弟姊妹都一齊上堂嘅時候咧，根本上得一部電腦你係搞唔掂。學生嗰 part 已經唔使你，我啲老師，老師仲陰功嘅，真係我同你兩個喺度教書嘅時候。根本上自己都好耐未試過做 YouTuber, 咁就變咗係一個真禽二獸咁樣，個個唔開 cam, 得我哋兩個自己喺度。咁其實都幾辛苦下㗎，咁但係你話一日半日呢都叫做即係玩下好。而家呢基本上係去到三月尾呢，我哋好多學校呢都係用緊 Zoom 上堂嘅。 係呀、啊。 嗱呢個現象呢對於世界嚟講呢叫香港自己攞嚟做實驗先啦。因為呢而家香港啊，中國香港啊，大陸啊，你知道個個呢非常之迷信一樣叫 IT。呢個叫呢大家呢你冇事冇干呢，個個呢嗰啲學者啊傳媒人喺度作出預測。哇，就嚟冇唔需要呢、這個戲院㗎啦。譬如一出戲推出喺網嗰度睇啊，係咪呢、這個 Netflix 啊，係咪喺網嗰度既然可以睇戲唔需要去戲院。呢個係社會嘅進步。咁你教育方面個亦都咁多年呢非常之崇尚叫科技嘅介入啊，咩用電子課本啊，係咪呢個叫電視呢、這個教育電視啊，開始係40年前啦，電子課本啊，將來係咪用 AI 做呢個教師啊，呢、這個人工智能教學啊，而家有機會俾你實驗囉，點解覺得兩三日好難頂呢？要翻去啊，行翻呢個叫傳統20世紀嘅叫課室嘅教育咧，係嘛？ 嗯 啊，所以咧呢、這個武漢肺炎咧係大巴大巴刮醒好多人啊。喂，如果呢個 model 係得嘅，你等埋香港，你而家停課咪繼續落去咯，係嘛？而家你發現得唔得咧？ 係 啊，而家你嗰個冇咗個課室啊，嗰種叫靠 IT 啊，又可唔可以達成一個紀律咧？ 系 学生喺个房里边可唔可以专心读书呢？同埋最近要住天水围同埋住南湾之间啊嘅学生啊，是否可以均等咁利用呢个喺屋企视像上课呢？ 嗱，我大胆讲一句咧，其实呢种 e-learning 或者网上学习咧，正正系歧视。 嗯， 因为唔同屋企嘅阶层啲学生。佢哋得到嘅即係我哋叫服務啦，係完全唔同嘅。反而喺個課室裏面係公平嘅。嗱，你每個屋企如果嗰個學生係自己有一間房啊，佢就可以上網去學習嗰個環境呢，係一定好過啲劏房或者係公共屋邨嘅學生。 嗯， 而同時間如果佢屋企係光纖寬頻又好過嗰啲呢，就唔係光纖嗰啲。如果佢擁有一啲例如 iPad 啊之類啊嗰啲蘋果式嗰啲電腦呢，嗰啲速度係好快嘅，又好過佢淨係有一部淨可以文書處理夾硬裝視像嘅電腦去上堂。 仲要兩兄弟 呢件事用 Zoom 呢根本就係一個階層嘅歧視，無形中將唔同學生佢哋嘅學習嘅資源呢等級化。表面上是公平啊，呢種 e-learning 實際上呢是最唔公平的一種學習方式。當然而家喺疫情之下冇辦法，大家都硬住頭皮要做。咁但係就唔可以淨係一味唱好囉。因為呢樣嘢呢好多基層或者中下即係中下層，唔好話基層嘅家庭好困難。唔係個個仔女有自己一間房。我哋喺新聞返嚟繼續探討。 上台捉一，上 smartthome.com 或用 app, 話咁易。 当喺中国境里面嘅武汉肺炎呢继续啊喺度扩散，同埋呢仲未有一个即係消失嘅迹象嘅时候呢，习近平喺23号呢就发表讲话，咁佢就讲呢要有序咁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努力实现今年嘅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仲提出呢8点嘅要求啊，包括宏观政策嘅调节力度要加大啦，稳化就业举措啦，坚决完成脱贫攻坚啦，推动企业复工复产啦，要找好春季嘅农业生产啦，同埋确保保障基本民生，稳住外贸外资嘅基本盘。哇，你听得出呢八点呢，其实总结一句呢，就即係话嗱，你防疫还防疫，你都要开工搵钱啊，如果唔系唔掂。 是啊，咁啊陶生你点睇啊，系咪我哋真系系时候要返 呢啲。你剛才聽返呢堆語言呢，係典型大陸官場嘅叫類固醇嘅政治語言。好啊，即係你搵一個小學六年級嘅作文呢都識講嘅。 係啊，狼狼上口。 但係要堅決加強抗疫力度啊。 咩攻堅啊。 要求啊呢、這個叫全國上下一致萬眾一心 啊打好這場戰役啊，係咪既要啊有效啊这个控制疫症啊，也要啊在安全的大前提下啊，这个呢逐步啊实现这个复工啊，是吧，这些东西是谁不懂说，你懂不懂说啊，不讲了有什么用啊，你叫下面怎么执行呢，什么叫做这个既要这个一手找好这个叫全民有效防疫工作，一手找好这个叫复工和全国经济安全。 嗯， 但系而家佢唔复工唔得啊嘛！ 喂，呢个武汉疫症，我哋大家都知道系多人聚集嘅时候传播最快。 嗯， 咁你复工嘅时候系咪多人聚集啊？ 系啊。 咁呢个两者嘅基本矛盾，你点解决啊？身为一个领袖，身为一个有效嘅一个政府，唔系喺呢个时候仲喺度狂喷呢啲咧，系不知所谓嘅类固醇政治语言。 嗯 啊、你的大陆而家咧就系、是、你既然喺上面亲自执行同亲自指挥，下边啲人咧就喺度听指示。你睇嗰个武汉市长姓周嗰个，咪走上中央电视台话：我哋系唔敢报嘅，系一定要交上去中央批准之后先报嘅。咁、 嗯、 我而家请问你，而家上边大陆呢个叫乜嘢？呢个中央集权要中央批准咗报之后我先报，呢、這个系统有冇改变呢？冇啊，系咪？咁而家下面你就会睇到啦，喺咁嘅类固醇嘅语言之下，你会睇到各自为政啦。 嗯， 下面呢嗰啲地方嗰啲公安直情将嗰啲有武肺涉嫌疑嘅嗰啲咁嘅病人呢就 lock 喺个屋企呢，然后喺门口同佢焊实啊，係唔俾佢出嚟啦。係咪俾够个粮食啊喺里面呢，然后将佢钉板啊。嗱呢啲呢就係世卫组织谭德赛口中的中国抗疫是很有效率。 嗱， 如果这个很有效率，请问你世卫组织是否愿意向意大利、南韩是推荐这种中国的民间，不要说民间，下层的抗疫行为，是不是？一见到一个四个人在打麻雀，即刻找人走埋去拎布兰公安呢，用啲锤剥烂咗麻雀台， 仲要收埋即刻收。 是吧，收埋啫， 要要赞下㗎。即係中国大陆嗰啲即係而家防疫嗰啲封闭行为呢，你话佢夸张又得，但你真係唔敢封又唔掂㗎喎。 係 咪 係呀，而家唔係讲佢一个叫啱定错。 嗯。 而家全球第一罪人就係呢个叫谭德赛。係咪喺呢个咁嘅非洲佬嘅误导之下，全世界俾佢累死。你听如果佢赞扬中国效率，佢系咪应该发一出一条指引，将中国效率，譬如话见到四个人埋嚟坐埋打麻雀嘅，警方应该用大铁锤剥烂张台。嗱，你而家睇意大利就系、是、意大利好多山区咧，嗰啲乡镇咧，你见到下昼啊，系好多嗰啲乡亲咧，好似中国乡下咁嘅，就围坐喺度打啤牌，或者玩一种叫 Kaluki 啊咁嘅游戏。又或者打台波啊，你知唔知嗰啲四方台嗰啲桌球啊？你睇到意大利同拉丁国家嗰啲，譬如西班牙山区成日有， 咁你而家系咪主张意大利嘅警方采用中国效率嘅方式咧？ 嗯， 系嘛？嗱，嗰啲佢系缩开，所以啊，呢啲就叫政治化。 嗯， 啊，如果我而家话，喂，咁多个国家到目前为止防疫最有效嘅系台湾，系咪先？ 嗯， 哇，咁而家系咪变咗敏感先？喂，而家台湾最第一步，人哋蔡英文就以你哋而家惊嘅啲啊，蔡英文一早做晒。 嗯、 蔡英文是第一个对中国啊，他口中的中国客是实行封关。嗱，而家到目前呢分钟，台湾的这个武汉肺炎的爆发率呢，是好似初步受到控制。 嗯、 他没有出现井喷式的爆发。 话、嗯、 台湾是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抗疫的模式呢？ 但谭德蔡从来唔会提啦， 敢唔敢讲咧？ 唔敢讲， 一个中国原则嘅啫嘛，冇台湾嘅。 喂，而家仲同你讲一个中国定系咩台唔台独啊？而家全球同一个世界同一个病毒就叫武汉肺炎。 嗯， 喺呢个情形之下，仲边个同得闲同你讲政治？你系咪？我头先列举嗰啲全部系政治嘅弊端。 嗯， 如果你将政治放喺常识之前，呢、這个系你自己为自己嘅愚蠢啊，集体愚蠢付出代价，系咪？嗱，林郑就系啦。当初就系点唔可以封关啊？啊，呢、這个叫陈呢、這个叫陈肇始啊，话如果我哋封关要会考要考虑内地人民对我哋嘅观感啊，废话啦！而家你叫个肥婆仲敢唔敢公开再讲呢句啊？你叫佢再讲啊！你叫嗰个 陈肇始唔好肥啫， 仲有姓陈嗰个陈建波系嘛？ 我大家一家人 又系讲啲咁嘅嘢。哎呀，跟住嗰啲左派舆论啊，华文传媒喺一个月前，边个嗌封关，边个就港独。而家特区政府咪港独政府咯，系咪啊？而家港独头子啊，我而家向广东省有朋友听住呢一个光明顶嚟，而家香港嘅港独头子就系林郑， 系 咪？因为佢已经系对大陆封咗关，系咪？ 系、嗯、啊！ 而家唔好执执博，唔记得啊！唔好三个礼拜前讲嘅呢啲政治泡沫语言唔记得啊！ 唔好讲话佢对大陆封关添啊！佢今日仲要包埋架机咧喺湖北翻嚟，佢摆到明就系整高等华人。点解广州人又有钱，北京人系中心啲，都冇得做高等华人，系净系得香港人做高等华人。 摆到明以美国、日本、德国自居，因为只有呢啲国家先至可以派飞机去拣。去中间， 梗系啦， 筛选自己嘅国民搬出嚟。 喂，仲有一条条件嘅，就系、是、你上机要有香港身份证嘅。 系咯， 系啊，仲要验。 啊， 如果冇咧，系俾佢踢落机。 系啊， 歧视啊，系嘛？喂，点解你而家容许啊呢啲法西斯嘅人渣嘅行为啊，系喺度行紧啊？ 喂，当时 点解你唔将头？点解你唔将呢啲歧视性嘅语言译为十七国文字，向呢个叫做世卫组织投诉啊？叫佢颁布啊，系禁止啊，系咪啊？所以呢啲咁嘅左交啊，喺五年来啊，你话佢脑里边啊，系咪本身有病毒啊？系咪啊？ 系啱啊，梗系啦。 而家你就快出现啦，啲嘢叫武肺啊嘅难民啊，嗱呢个全球嘅中国武汉肺炎难民嘅现象，而家咧系呼之欲出啦，就嚟出噶啦。 嗯， 你而家全家一路喺禁闭，而又钉板，系咪呢个咧？是否能够解决问题？ 诶，进一步咧， 经济系啊， 进一步 骨牌式效应， 嗯， 点样防止？ 中国人喺全世界嘅形象同埋佢哋个影响力都会有问题，因为到而家为止，你会发现咧，喺新闻嘅媒体里边有几个字系唔见咗嘅。第一头首嘅几个字就系一带一路嘅倡议。你嗱，依一两个月你何曾见过依六个字？ 嗱，我而家 跟住另外三个字就叫大湾区。啊、 哎呀，有大湾区啊，咪讲出大湾区中山嘅香港人咪攞唔到药咯。 一小时生活 去咗边？ 请问林郑月娥，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嘅优势同埋威力喺边度？ 系咯， 出嚟讲， 唔好再提噶啦。 第二，意大利就系欧盟第一个国家接受“一带一路”嘅资金同埋参与一带一路嘅国家。 嗯， 意大利而家点解意大利系第一个国家咧？系武汉肺炎爆发得咁劲，是否巧合？嗱，我呢啲问题全部中立噶吓，系嘛？定系好似而家一啲人讲，喂，而家唔系争拗嘅时候，我而家唔系争拗， 或者而家有一种论断啊，叫而家唔系指责嘅时候，你有冇听到啊？ 嗯， 系嘛？如果既然唔系指责啊，嗱，而家唔系指责嘅时候，咪大家同心合力，系嘛？呢、這个咧系听晒林郑月娥话咯。 喂，陶生，陶生， 佢啊，嗱，有指责啊，而家冇指责林郑啊。 有一种言论咧，我都想咧同你研究一下。最近成日有一种说法就话，我哋而家咧只有一个敌人，嗰、个敌人咧就系、是、武汉肺炎嘅病毒。啊！我哋唔應該分化啊！依、這個道德嘅高地咧係好易企嘅，亦都咧任何一個人，好似你話小學生都可以講出嚟噶啦。但係依句説話嘅本質有咩謬誤咧？你覺得？ 好似係如果我頭先講咁多個國家裏邊，台灣咧係表現出超凡嘅抗疫能力。如果我講出呢句，將呢句説話入咗放入大陸嘅微博，你估我會唔會成為敵人啊？ 圍剿咯。是吗港独台独。 咁呢个发咗你头先个问题啦。 嗯。 是吗而家只有一个敌人就叫病武汉肺炎病毒。是吗你觉得可以实行咩呢、这个叫只有一个病人。因为成个民族佢长期被政治正确嘅病毒已经感染咗个大脑嘅。在今日情形之下，佢而家冇辦法係用常識咧，係對抗呢個武漢肺炎嘅。 嗯， 你突然會發覺咧，你自己嘅意識裏面好多禁區嘅。啊，呢樣唔講得，嗰樣唔做得，呢樣我講出嚟驚阿爺唔開心，嗰樣我做出嚟驚13億人傷害感情。呢、種咁嘅政治行政病毒咧，思想病毒我哋講過啦。 嗯， 加行政病毒就體現喺林鄭同陳肇始一個月來嗰種閃閃縮縮。啊，嗰种咧半掩琵琶半遮面，啊，嗰种咧首鼠两端嘅态度嗰度，系咪先？ 系 啊，完全啦、啊。 咩叫封关？咩叫封关等于港独嚟？哑晒噶！一小时大湾区生活圈，请你而家特区政府派人入呢个大湾区度攞药攞口罩得唔得？ 嗯。 而家一小时生活圈，大湾区嘅药物同口罩是否流通？ 嗯。所以 香港如果发现有武汉病毒嘅，喂，可唔可以用特区政府用高铁入大湾区隔离？是否接受？ 所以下一步咧， 你系咪接受？ 当 你系蓝丝，如果你系爱国爱港，你而家接唔接受翻大湾区接受隔离？如果你发现系有， 哎呀，陶生，你读得咁硬系嘛？你叫啲蓝丝情何以堪咧？系嘛？而家佢滞留喺大湾区里边，呢、這个啊断水、断粮、断药、断尿片。断奶粉，佢哋就真系都唔知点讲好啦。 啊，定系啊，定系而家唔系追究，唔系讲呢啲嘅时候。喂，大佬， 嗯， 系嘛？个皇帝，出巡个身嗰度光秃秃，嗰、那个三岁细路仔够应该系投入呢一场盛典，够系唔系唔应该指出皇帝冇身上冇着衫嘅时候啦？系咪啊？系咪啊？哦，你笑两句头先，哦，你喂喂，你冯志正做咩笑咩啊？幸灾乐祸， 系你梁博啊？ 系咪好开心？你而家系咪好开心？ 唔系唔系，诶， 好，我救佢。广告翻嚟继续。嗱，当日咧，光明顶就质疑咧，点解特区政府可以派包机去日本接翻晒啲香港人翻嚟，但系派唔到包机去湖北武汉？咁而家终于派到啦，啊，虽然要有待安排。其实我哋光明顶再关注嘅系啊，嚟紧大湾区里边嘅香港人，咁又点咧？佢哋唔系人咩？佢哋唔系会药物或者系呢啲咁嘅用品不足咩？咁可唔可以又援引翻武汉同埋湖北省而家包机嘅方法咧？飞去广州啊，或者派高铁去到即系番禺啊、珠海啊， 好远噶，系 嘛？咁呢啲全部可唔可以接翻晒啲香港人翻嚟？如果佢哋想翻嚟嘅话， 阿鲍 Sir， 你咁样搞咧就好大镬喎！上个礼拜五咧，林郑先至喺佢个 Facebook 入边讲到明咧，就系话每一晚啊，啲法国咧，佢喺特区嗰、那个即系天马台嘅同事要做到凌晨吓，等埋我哋。 佢俾说话我哋听啊嘛， 先至要出 post 系咪？你而家咁样讲，日本咧，你又话佢唔够，佢就救咗俾你啦。跟住就话咗成个礼拜湖北唔够，佢就终于救俾你。你而家仲要加码去大湾区咁多个， 唔系你知唔知？我而家要试下光明顶咧， 系 嘅呢个即系究竟系咪有人听啊？ 我哋讲完日本又去接啦，我哋讲完武汉湖北又去接啦，我而家讲埋大湾区，咁你会唔会去接我哋呢啲香港人先？如果佢哋有需要或者要翻嚟嘅， 肯定有人听嘅，因为真系天马台好多同事咧都 send 咗好多 message 俾唔同嘅人咧，就话边啲位写错咗，边啲位讲错咗噶啦。咁但系你都唔好人哋零。 唔系，咁我问一个简单问题啫，湖北、武汉嗰啲系香港人，咁我哋当日相信。阿林鄭及其特區政府所 sell 嘅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而去咗去住或者去工作或者去娶老婆生仔嗰啲，咁嗰啲係咪香港人先？佢哋有需要，我哋特區政府係咪要接佢哋翻嚟先？簡單問題啫，依樣嘢，陶生你話係咪？ 接翻嚟咧，佢而家冇，我諗佢而家好恐慌噶啦，特區政府，因為資源有限，跟住呢個陳茂波。嗰、那个叫财政预算案就快发表，你摸眼金睛你睇住， 嗯， 系嘛？呢个呢次咧佢大镬噶啦，哇！而家咧你嗰啲香港嗰啲低收入家庭派5000元啊呢啲咁嘅嘢咧，喂！如果你个口罩出现进一步恐慌，医疗资源啊吓，同埋啲人喺屋企啊叫自发罢市，啊而家咧公然咧好多人咧就叫唔好去戏院睇戏，唔好咧系去饮茶。喂，而家直情呼吁系罢市啊！你睇一个市面啊，嗰啲咁嘅酒家，一望落去空溜溜得有两台啊，跟住四五月出现嘅嗰个失业系会系点啊？呢、这个德国嘅专家咧就已经咧系警告啊！呢、这个咧德国嘅权威病毒学者啊，一个咧叫做病毒研究所所长叫德洛斯登话。佢而家佢驚世界用盡所有資源都冇辦法啦，進一步係抑制呢一個疫情蔓延。 嗯， 武漢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已經不能避免。啊，呢、這個咧無法預測邊啲人屬於高風險人群，亦無法預測死亡率。現在並冇疫苗可用，就算加緊研製成功，美國佬話解藥到啦。冇办法即时投入，同埋咧冇办法应付咁多病人。 嗯， 哇！呢、這个大海啸系劲过1929年华尔街大崩溃。如果你照咁睇， 嗯， 你而家特区政府一班咁嘅二打六，一班咁嘅土著，平时咧吹水就最叻，系嘛？出席饮食场合剪彩咧，啊，然后举杯香槟咧，嗰啲咧系佢哋嘅强项。真正是打世界大战这班等的英国佬训练出来的三等土著呢企晒喺度就全部呢日日喺度出丑。啊而家我问你点你而家你叫英国佬返嚟都冇用因为英国佬都唔对住呢个武汉肺毒啊这个叫武汉肺真係叫肺毒就佢自己都大镬。 嗯 因为佢自己上一代嘅殖民地管治人才呢就已经呢是成为历史啦，佢哋嗰度都有班左交， 嗯， 所以而家咧系等死啊，对唔住，而家呢个咧系叫旧约圣经嘅版本，系叫等死，睇下边个唔好彩执到条死签，啊，唔系你睇住啊，你信唔信啊？嗱，你睇住啊，嗱，香港你睇大镬噶啦，咁样样，系嘛？咁啊，你靠呢个特区政府咧就已经死啦。所以而家我哋谂下点样全民自救啊？ 系 全民自救，唔好讲啊！一讲又系港独啊，系咪港独啊？ 系自己香港自己救系港独嚟噶。 系啊系啊，而家就系要香港自己救，唔好理咁多，系嘛？话知你政治正确嗱，所以我哋不嬲都话我讨厌政治，啱唔啱？我哋都要用常识讲嘢啫嘛，系咪？ 系啊，我哋都系问啲简单常识问题啫嘛。 系啊，不过讲开又讲。 是啊， 你话即系香港人就话自己香港自己嘅港独啦，但系你谂下，其实早几日咧就系、是、呢、這个新加坡人咧就笑香港咩都抢，咩都攞晒啲口罩，全球去搜罗，佢最后证实咗原来我哋啱嘅，今时今日喺意大利、韩国就买唔到啦。 我前几日都讲过，新加坡啲嘲笑香港咧，或者联合，但系讲得太早噶嘛。但凡呢啲日。呢叫信息入面嘅你冇辦法預知嘅危機呢你個說話唔好出嚟講得太絕唔好講得太早。 嗯。 你笑隔離呢你唔好呢係爭住嚟笑。因為你今日笑佢聽日會發生喺你自己頭上。新加坡呢個就係一個例子啦。 係啊。 而家全國搶口罩嗰個叫意大利。 係、 啊。意大利係羅馬帝國文明啊傳落嚟嘅全球優等國家。嗯、OK?而家人哋意大利抢口罩，将会韩国亦抢口罩， 禁止出口啦。 抢口罩嘅时候， 發現口罩已經被中國人搶曬先。 係，香港都搶咗好多啦。 你話佢哋對佢哋對中國人嘅仇視同埋鄙視，到時會唔會增加？ 嗯， 如果會，你嗰陣時喺意大利嘅華人嗰啲咁嘅溫州賣鞋嘅嗰啲，嗰啲開餐館係嘛？你會你夠唔夠膽出街？嗰陣時中國駐意大利大使館夠唔夠膽發表聲明喝令意大利政府呢係要有效管束種族主義你敢唔敢啊？喂，而家俄羅斯就係用人臉辨識，用種族嘅分隔嘅嗰個 IT 係將佢國內嘅中國人篩選出嚟，然後中國留學生走唔俾佢返嚟。俄羅斯就用人臉辨識行最種族歧視嘅政策，你中國 at 都唔敢 at， 邊度夠膽趌普京一大佬嚟㗎嘛，係咪先？ 因為俄國人係你個祖宗啊，你唔敢出聲啊，呢個係咪政治啊？你話啦， 係啊，所以我哋香港人都係 大鑊啊， 係 跟住香港大鑊啊，唉，真係 嗱唔緊要啦， 想像 啊，我哋聽晚咧就再繼續睇下香港仲有咩啊？出路或者生路啦，唯一招就係唔好再信政府，呢、這個就係我哋自救嘅最佳方法。 睇嚟 係 最好嘅方法。係 啊，佢講嗰啲你就唔好信就得㗎啦。喺今日聽日11點光明頂再會。